让我们乘着阳光爱上冲浪，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乱，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白是很简单，像是精致装扮，显得通俗。 自然，爱要坦荡。

来我不爱 下雨天，今夜挫败的心情更加明显，怎么会温柔体贴换来绝望？缓缓升起的月，有了爱，生命再不必亏欠。弱水三千，等到你的出现，天星月圆，伴着你的明天。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宇阳陪你听经典。 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月有阴和缺，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云要飞，留着天空陪我醉，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春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又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浪未免。应该起别托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张脸。 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哦，一种病。哦哦，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嗨，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出门吃饭啊，可以不带钱包，手机必须得带上。现在随着支付宝和微信钱包等等第三方支付方式的发展，有不少的朋友们开始过上了出门手机走天下的无钱包生活。年轻人在享受这种生活便利的同时呢，也引发了无钱包生活的很多尴尬事儿。比方说雨阳今天出门就没带手机，感觉好像整个人都不好了。那你出门有没有遇到过没带手机或者是没带现金的囧事儿呢？欢迎你和我一起来聊聊看。新浪微博找到雨阳三三，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找到经典九六九，期待你的留言哦。 飞翔，空气中自由飘散，每天醒来直到晚安，浪漫是你的爱，完全的幸福感。 极限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和宇阳一起走进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中国政府网日前发布国务院关于同意设立中国品牌日的批复。根据批复，国务院同意自2017年起，将每年的5月10号设立为中国品牌日。北京地区各银行现在已经基本暂停对商住房的抵押贷款，个人通过抵押款将商住房套现的路径也被封堵死。国航在京宣布，将于6月相继开通北京到阿斯塔纳、北京到苏黎世两条直飞航线。这两条航线的开通将为往返于中国和欧亚大陆之间的旅客提供更多的便利。教育部网站日前发布关于2017年中小学教学用书有关事项的通知。通知要求，中小学教材中一律不得出现提供额外教学辅助资料的各类链接、网址和二维码等信息。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这是一个不知道被上帝恩宠还是被上帝嫉妒的地方，童话故事般的场景，走入其中的人甚至都不相信世间竟还有这样的地方。这里有绿野丘陵、田园村庄、橄榄树和葡萄园，醇香的美酒和淳朴的民俗，这一派风光不知让多少人一眼沉醉。这里就是托斯卡纳。托斯卡纳对于喜欢旅行的人来说是一个熟悉而陌生的所在，熟悉它的名字而陌生于它的真切。事实上，托斯卡纳一直是意大利的灵魂，被称为意大利最美丽的部分。不管你哪个季节来到托斯卡纳，都会收获不一样的惊喜。一片青葱像是一幅水墨画，茫茫黄色又像是一幅油画。而除了美丽的风光，这里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它的艺术遗产包括建筑学、绘画及雕塑，被许多的博物馆收藏。其中最知名的博物馆是位于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这里也是利奥纳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以及但丁的出生地。曾经被评为世界最美教堂的圣母百花大教堂也坐落于托斯卡纳。这座教堂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瑰宝，登上教堂的463级台阶就可以俯瞰佛罗伦萨的全景。比萨斜塔，这个世界著名的建筑奇观，是意大利的标志之一，也是来到托斯卡纳的游客不可错过的景点。作为有名的葡萄酒生产大区，托斯卡纳有布鲁奈罗和古典奇安蒂，也有著名的酿酒，安吉利酒的产地就在这里。蓝天映照下的红房子，加上周围的绿意环绕，乍一看还以为走进了童话，古朴中带着说不出的韵味。而步行于幽静的清雅的小巷，仿佛可以忘记所有的烦恼。四季花开的托斯卡纳，门前屋后总是藏着一簇一簇的绿意和一抹一抹的红花。这是一个适合孩子们圆童话梦的地方，阳光照耀下的绿地散发着朦胧的梦幻的气息。倘若宫崎骏的动画人物跑进这里，我想没有人能分得清是现实还是在童话。这是一个适合年轻人增长阅历的地方，六个历史文化遗产，独特的建筑风格，各具才能的艺术家，都是值得人观光和学习的所在。而这里同样是个适合情侣的地方，处处充满别样的浪漫。风光旖旎的田园风景里，说一句白头到老的誓言，独具魅力的街道里，一起牵手漫步。静谧的环境，清新的空气，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如花一般诗意的田园。如果上天有一个失落天堂，那一定是托斯卡纳现在的模样。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有越多的事情。

谁还在奈何上，我在奈何上望着沿岸高潮，快救活我，温暖我十秒，快将我燃料全照。谁还在奈何上，犹如做梦那样，但奈何没有天桥，怕不过这双臂膊，会将你壮丽忘掉。如果有这需要，如果有这需要，如果有这需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都说人一定要有四样东西，扬在脸上的自信，长在心底的善良，融进血里的骨气，和刻进命里的坚强。如果今天的你还没有任何目标，那么明天的清晨你用什么理由把自己叫醒呢？我是九六九主播雨阳，和我一起为梦想加油。 心也小，不问因果有多少，独自醉倒。